頭就話即係大家覺唔覺得要即係取消呢一個學課程？咁其實九成嘅人都話取消嘅， 必修嘛係咪？ 係啦，咁取消咗之後，咁啊將呢一個結果就攞去同校方嗰邊就商量啦，就去即係bargain 啦，就話咁校方最後尾咧就同佢妥協，就係話啦，哦你唔收都得嘅嗱，但係咁樣講。你要考一個豁免試，如果個豁免試你搞得掂嘅，咁就唔使你讀啦咁樣。 唔係，同埋咧，唔可以攞我嗰個年代、啊、或者你嗰個年代都好咧嚟。 唔得嘅，唔得嘅， 因為我哋係小學到中學都冇學普通話噶嘛。 啊， 阿哥， 你普通話睇劇睇翻翻嚟嘅啫嘛。咁、啊、但係問題去到 我聽歌噶咋我，所以我啲幾蹬腳啊，大佬，你係變咗音噶嘛，大佬嗰時大佬。 唔係，但問題你去到歐樂軒打後嗰一代，佢哋小學開始已經要學普通話噶啦。 係啦，咁嗱， 咁咪 OK 咯。 唔係，你要知道邊啲唔妥當先。 喂，如果你要將佢變成必修嘅話，嗱、啊、我定咧，咁英文 Oral English 都應該要變成係必修喎。我發覺而家啲英文好誇張喎，啲友。喂，嗰日你幫手寫投訴俾 YouTube， 我差唔多逐句同你改喎，逐隻字同你改喎，啲 grammar 大佬、啊、都唔知你包啫，點解大學畢業嘅喎，大哥，即係我唔係笑你，啊、我而家即係話，我哋嘅語言能力其實係差咗嘅、 嗯。 我有一個拍檔同我講：，哇，大佬，逐句改點搞啊？你一就 search 下維基啦，唔使 search 維基啊？屌，大佬你打自己打嗰段嘢，你睇人哋點樣用啊？咪知咯，你 copy and paste 大哥，語言能力差，喂，咁如果你話要搞好佢嘅，咁咪唔係淨係學普通話咯，咁咪不如你中文係必修，喂，咁我覺得有道理，英文係必修，亦都有道理。如果你要將佢變為 oral 或者係即係講嘅 ，OK， 咁咪四樣咯，咁咪大佬，咁你忽略個大學到語言啦，哥。咁咪淨係話叫大家自己揀囉， 買 但係到最後都冇揀過㗎。 個過程我交代埋先啦。咁佢而家呢嗰個考試係好 Q 難嘅，又點難法呢？我睇下啲試題呀。嗱、嗯、佢就話啦，嗱即係呢個丙部嘅試題係最 Q 難嘅。 加大少少嘛，我睇唔清楚。 係啦，嗱，人們常說有錢難買後悔藥，從小到大你一定要經歷過一啲你感覺特別後悔嘅事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其中一件事啊？ 北方土話嚟喎，有錢難買後悔藥。 呢啲咩嚟嘅大佬？假設你一間餐館嘅服務員，有一位客人， 咁估都估到嘅。先講第一條先啦。佢意思即係話，即係你做咗嘅嘢係即係翻唔到轉頭嘅。OK。 咁好啦，嗱呢條就誇張啦，嗱。 不過我都未聽過呢句咩有錢萬難。 隨住科技嘅進步，電腦嘅普及，人們咧嘅書寫方式咧已經發生咗巨大嘅變化。敲鍵盤啊，打字喺好大程度上啊取代手寫啊。咁假設你係一個咧參加個漢字文化有關嘅論壇，請你發表一篇演講，號召大家平時多揾機會多寫漢字，領略漢字嘅美啊！喂，大佬， 喂，你成日都漏咗呢啲重点嘅，人哋个讲法就系话咧，开始咧系执笔忘字啊，屌，大佬， 唔系即系就话你打字打得多就唔 Q 写字啦。咁而家你话俾人听，你要说服大家，你究竟汉字系有几靓啊，几咁美好啊？呢啲乜嘢？喂，呢啲嘢就算你用广东话，未必讲得到嘅，其实系。 同埋嗰句本身都有语病噶嘛，越来越多人都发现自己开始提笔忘执笔忘字，即系话你连你本身连嗰只字都唔识嘅话，咁你点？ 嗱，如果我阿條咧，嗱，你個普通話梗係搞唔掂啦。唔係你有乜嘢證據去證明我用一電腦多會執筆忘字死？ 哦，你咁樣 challenge 佢，你係合咪？你係肯定唔合格。 咁撚啊嘛，你想講你要你算 你真係呢啲乜嘢？嗱，其實呢啲就係、是、 喂，咁你叫我講兩分鐘，我點捱咗兩分鐘啊，大哥？ 嚇、啊！咁好啦，嗱，你睇下呢啲大陸學生睇完之後啲咩感覺啊？第三條太難啦，完全想唔出嚟。漢字嘅美要多睇，我寫得醜都冇美嘅大佬。我唔知道你想係測試佢哋嘅思維反應啊，定係讀普通話？而家我覺得啊，好難區分。點解啊？如果回答得慢嘅話，都好 Q 大鑊啊！卷子唔係我出嘅，即係呢個浸大黎明啊，唔係呢個係中大黎明，佢就俾佢啲朋友睇咁嗰啲回應嚟嘅。 OK， 咁啊，佢都話有啲難啊，喂，完全係睇人嘅喎，呢啲嘢係嚇，咁啊內心世界豐富都唔覺得難嘅，咁啊睇下你得唔得啦咁樣樣，咁啊即係嗱，其實你見到呢啲嘢係大陸人都覺得難頂啊，